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84集，春堂阁。冰雾是被抓了，但案子依然迷雾重重。展昭和白玉堂先到了皇宫，两人的目的是探寻四海殿，但宫中此时却有些混乱。侍卫们加强防御，八王爷十分紧张赵祯的安全，赵普的达旦此时也是焦头烂额。那些蜘蛛取下来之后，达旦的随从们都恢复了清醒，一个两个处于混沌状态，他们不太清楚自己被控制的时候干了什么，同时连被控制前三天之内发生的事儿也不清楚。公孙给他们检查了身体，原来控制他们的蜘蛛中带有一定的毒性，会麻痹人的神经，从而导致一部分记忆的缺失，要治好他们很容易，但是那部分消失的记忆不会再恢复了。幸好赵祯通情达理，知道此事并非达旦有意为之，倒是达旦自己却过意不去，觉得给赵普添麻烦，还差点闯出大祸来。白玉堂和展昭还去找了在宫中的无沙大师。 这蜘蛛除了能控制人之外，会不会让不会武功的人拥有武功啊？ 不可能，冰蛛王当年的确擅长用毒蛛来控制人，但武功还是自己练出来的，不可能中了毒就凭空变出一身功夫呀。 闻言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想到了一个人。按照展昭和白玉堂提示的线索，赵祯让侍卫们抓了两个人来，其中一个就是那个谎报自己丢了百万银两，从而差点引起皇城军内斗的陈员外，另一个则是暗中指使陈员外并且被冰珠控制的文官，也是皇夫子的门生徐仁。徐仁的蜘蛛已经取下，整个人如梦初醒的感觉。陈员外早就吓得抖落筛糠，他听说了皇宫之中有人行刺赵祯，觉得自己一家老小估计都要完蛋。没等赵祯问，陈员外就交代了： 皇上，我是迫不得已呀，我被人要挟，全家的性命都在一个神秘人手里，是那人指使我在茶楼约皇城军几个守将吃饭，并且谎报劫案的，一直跟我联系的就只有徐大人。 神秘人是谁？ 我只远远地看过马车里有个身影，知道徐大人叫他大人，其他的我都不清楚啊。 众人在看徐仁，此时这位文官正拍着自己的额头，似乎在回想什么。展昭和白玉堂明显感觉到他的内力，此人会武功，而且武功不弱。于是众人的注意力都到了徐仁的身上，他需要通过毒蜘蛛控制，那表示原本并不是冰雾那边的人。那他为什么隐瞒会武功的事儿，做了文官，而且此人是皇夫子的得意门生，是否和皇夫子的死有关系？ 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混入宫中什么目的？ 徐仁突然笑了，无奈摇了摇头。 南宫大人，可还记得小时候吃过的灯笼糕吗？ 南宫微微一愣，盯着徐仁看。 你， 灯笼糕？ 白玉堂皱眉，疑惑怎么从案件说到点心了。转脸看了看展昭，果然展昭的表情显然是灯笼糕没吃过呀，听着感觉不错。这时外头赵普走了进来，他也听到了徐仁的话。 灯笼糕？小时候七哥做的那种糕点吗？ 七哥做的？ 七哥做的糕点特别好吃，因为他是打灯笼的，总是半夜做糕点，打着灯笼送来，花样繁多，所以我们都把他做的糕点统称为灯笼糕。 南宫也回忆起一些小时候的事情。赵普歪着头看徐仁良久，他摸了摸下巴。 哎，你好像有点眼熟， 徐然伸手将自己的前发都撩起来，顺到头上，露出了脑门。展昭和白玉堂发现他左侧的脑门上有一颗黑色米粒大小的痦子。 啊！ 赵普和南宫同时叫了起来，赵真有些不解地看二人。 你是御膳房的那个小厨子？ 赵普在一旁点头，赵真还是一脸茫然，展昭跟白玉堂则是疑惑。 以前御膳房有个大厨叫徐成，他身边带着个小孩打下手，是他的孙儿，也是学徒。 嗯，小时候看你跟七哥玩，他的手艺是跟你学的吧？ 徐仁惨然地笑了笑，点点头。 七哥知道太后吩咐给御膳房的人给皇上的点心里少放点糖，但是皇上又喜欢吃甜的东西，所以偷偷做些糕点说是给侍卫们的，但是总有一份是单独留给皇上的。九王爷晚上总是到处溜达，饿了就到御膳房里找吃的，七哥也会特地给做一份。王爷喜欢吃咸的东西，于是他就问我怎么做咸的点心，他就像我的亲妹妹一样，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。我要查清楚，然后为他报仇。 徐仁抬头看了看赵真，赵真看着徐仁的神情，又想起了七哥临终前约他去芙蓉园而他错过了的事情，莫名的十分内疚。 七哥的骨灰是你换掉的？ 嗯，七哥死了，偏偏有人下令火化，我就觉得不对劲。我当年太小，爷爷年纪又大了，带着我回了家乡。我学了功夫，却考的文官，只是向乾隆宫中调查清楚七哥真正的死因。 你怎么知道七哥的死有蹊跷？ 七哥临死前那一天，整个人都是心不在焉的。我以为是因为九王爷要去边关了，又不带他去，所以他不开心。那天，我做了些他爱吃的东西，去看他，想安慰安慰他。但是却看到他在收拾东西。我进门的时候，他还吓了一跳，好像是在怕什么似的。 收拾东西？ 嗯，我原本以为他疯到想悄悄跟着九王爷去边关，就想劝他几句。但是他却语无伦次的，说什么他必须要走，不能再留在宫里了，不会有好下场什么的。 什么不会有好下场？ 我不知道，当时没有太留意。 徐仁说着抬头看了看赵普和赵真，最后无奈地叹了口气。 恕我直言，我从小和七哥在一起的时间比任何人都多，我觉得七哥并不喜欢九王爷，确切地说并不是那种喜欢。他的确喜欢皇上和王爷，但是就跟喜欢我差不多，是兄妹情，所有对他好的人他都会对他们好，仅此而已。他一直跟着九王爷，似乎是想逃离皇宫，他总是给我藏着秘密的感觉。 七哥的骨灰呢？ 我收起来了。 赵普让徐仁告诉影卫们地址，紫影和折影带着人去取。白玉堂和展昭全程在一旁听，明白了徐仁的来历，不过有几点还是让两人比较在意。 你功夫不错，为什么查真相要混入文官之中？ 因为只有文官有机会进春堂阁。 春堂阁？春堂阁是什么地方？是皇家的藏书阁，跟龙图阁不同，里边藏的是历代帝王的私人藏书，还有史料。 史料龙图阁不是也有吗？ 史书有什么好藏起来的？ 赵真微微地笑了笑，摇摇头叹了口气，果然江湖人就是单纯些。 展昭眯着眼睛对白玉堂眨眨眼，娇娇凑到白玉堂耳边，用展昭的声音和语调给他传了个话。 龙图阁里的一半是编的吧，春堂阁里的才是真的。 白玉堂愣了愣，随后轻轻地咳嗽了一声，倒是也明白了，说不定里边还有被抹去的英王朝的史料。 春堂阁每年会需要文官修补书籍，我就是想混进去。七哥一直对春堂阁很关心的样子。 他关心什么？ 我听他提起过，说想进春堂阁看看，还对进去的史官很好奇。 徐仁边说边摇头，似乎是头疼，伸手揉着脖子。 我好像忘了什么事情。 众人都皱眉，该不会徐仁在被冰雾控制之前发现了什么？这时徐仁忽然一皱眉， 我印象有个白衣人，我最后看到的是一个白衣人，脸看不清楚，头发大概到肩膀，灰色。 你认识这么个人吗？ 展昭看向白玉堂，白玉堂想了想，小梁子曾经提起过，他练功的时候看到一个白影飘过，此人无声无息，而且就出现在开封府闹鬼的时候，会不会有关系？冰雾虽然会极寒内力，但是那个控制鬼魂的蜘蛛精不只会极寒内力，还会天尊和无杀大师的一些功夫，会不会是那人？ 你是黄夫子的门生吧？他知道你的身份吗？ 不知道，黄夫子是好人，我是通过他才当上了官，我尽量不把不相干的人牵扯进来。 那黄夫子死了，这件事你知道吗？ 什么？ 徐仁神色一惊，随后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抱着头。 黄夫子死了？死了？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似乎黄夫子的死对徐仁刺激很大，就算他是属于失忆状态，但也有可能记住一些。果然，就见徐仁猛地抬起头。 春堂阁 线索莫不是就在春堂阁？ 春堂阁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